位。穩經濟不單止是經濟問題，亦都是重大的政治問題。信報社評， 一直報章及社評摘要報導完。 交通消息直擊報導。 早晨，以令首先同你讲封路。东区走廊有兴建升降机工程，去中环方向近张振兴邝丽书院嘅慢线咧系需要封闭。另外，加士居道天桥有中九龙干线工程，去大角咀方向近骏发花园嘅快线咧亦都系需要封闭噶。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龙尾喺湾仔东基本污水处理厂。而红隧九龙入口就比较车多，公主道过海龙尾是康庄道桥面。最后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东区走廊、维园道桥面来回，以及龙翔道、虎沙道游泳池去观塘。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强制检测公告， 初步阳性检测个案或阳性检测个案曾到访的地点包括旺角洗衣街147-149A号、荣汇大厦、鲗鱼涌太古城高安阁、青衣长宏村宏义楼、东涌迎东村迎福楼、粉岭长华村长治楼、九龙塘窝打老道94-96号礼豪阁、鲗鱼涌英皇道993号德利大厦、铜锣湾百德大厦 D 座、西营盘第2+128号海星大厦二座，同埋柴湾小西湾村瑞满楼。详情可以查阅卫生防护中心网站。 FM94.8 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2023乡郊一般选举会喺明年初举行。无论系上新登记为选民，定系已登记嘅选民想更改资料，都要在今年6月16日或之前提交申请。申请登记为居民代表和街坊代表选举的选民，必须提交住址证明。合资格人士请踊跃登记。查询电话2152-1521。 湾区节目内容是啲乜嘢好呢？ 衣食住行、潮流文化、电影，讲埋买楼啱唔啱听先？ 得，但系咁多讲唔讲得晒啊？ 一个钟头就啱啱好啦。 湾区生活一小时， 主持阿欧、PC 施俊卿。 联络明天，请给我最艰辛挑战。明白成功，不必要赢在起跑线。时光要把握好运，中求变。凭着勇气，靠自己冲过终点线。 早晨 PC， 早晨咯， 喂，又翻到嚟咧一个礼拜嘅湾区生活一小时啦。嗱，今个礼拜嘅市场焦点咧，都喺嗰个玩具跌烂嗰度啦，咁样咁啊，有啲嘢挨得，有啲嘢唔挨得，系咪先？ 系。 咁啊，连咧宝莲子咧都要出嚟咧，即系用呢个俗语叫抽一抽水。咁啊，话大佛咧任挨都唔跌嘅咁样。咁啊，渔护署咧都会喺专业嗰度讲咧，即系话啊，爱惜大自然系啦。即系叫做野生采摘咧，赔唔到噶咁样，咁啊，连咧即系酒吧都会咧，仿效嗰、那个德德 B 个造型咧，就揞住只眼睛，咁啊话唔易跌嘅咁样，咁啊，即系大家都发挥创意啦。咁最后事件我就唔个别评论啦，我成日都话咧，上市公司嘅嘢啫，尽量小题就得。 冇 错，不过小题唔好大做啊！大家和和平平睇玩具嘅，继续睇到玩具啊，买玩具嘅继续买到玩具。 但我觉得又透过呢啲类型嘅事情啦，咁又可以俾大家了解到，如果面对同样嘅事情嘅时候，如何处理嘅。 系啦，系啦，咁啊，即系唔需要冇。 限上纲上线嘅。你话咩家长系咪要考牌嗰啲？唉，后话啦。我哋都做过细路仔，细路仔总有冒失同埋自己犯错嘅时候噶啦。咁呢啲咪一个好好嘅教导同埋学习嘅机会啦。行山咧都可以令到咧我哋学到好多嘢，系咪 PC？ 冇错啊，所以我今日特登带咗个山嚟同你倾下偈啊。 嚟咩山？ 喂，对上我哋倾过四个山啦，即系广东我哋有四个名山啦。今日咧就讲个好近我哋啦。咁咧就系除咗香港之外咧，我哋去到深圳。 哦， 咁但系呢个深圳呢个山咧，其实同香港系连埋一齐嘅。 哦， 系啊， 咁劲系咩？ 唔同山。 系系系，嗱呢一个咧就要通翻关嘅时候，大家可以感受一下啦。 系， 同埋点样可以行到呢一个山咧？即系我估一阵 PC 会有更加多嘅资讯啦，俾大家一个参考嘅作用。但系最紧要通翻关之后咧，做呢一件事。不过讲开行山咧，其实喂 PC 你多唔多去行山嘅一啲体验或者经历啊？ 我都有嘅，系啊，我前排就去咗东龙岛行啦。 系系系，你有冇谂住挑战啲高峰嘅嗰啲人嚟噶？ 我以前有嘅，而家少咗。我記得我讀緊啱啱畢業嘅時候啦，咁其實係我行南蛇尖啊嗰啲咯。 喂，你都係一個行山之達人嚟嘅，因為咧根據咧呢、這個即係漁護署咧有個遠足嘅指南咧，其實咧南蛇尖咧都係叫做好難度係數好高嘅， 好高好高。 即係你話五粒星星係難度超標嘅話咧，佢都接近 4.5 啊五粒嘅啦咁樣。咁所以咧就你都幾勁嘅喎。 我嗰陣時係每個禮拜行㗎。 哦， 係可能我咁啱要拍嘢啦，出去咁，所以我就每個禮拜行。記得我嗰陣時係行呢個大嶼山，喺大佛度行翻落去東涌。 嗯，我就有幾座山想挑戰嘅、嗯。其實喺成個亞洲咁啊，富士山啦，上次未能夠登頂啦，咁行到一半，因為黑雨咧就要折返咗啦。呢個係我嘅遺憾。咁另外就神山啦，即係馬來西亞嘅神山，咁嗰個有登到頂嘅，有張證書攞翻。咁啊，西藏嘅叫做珠峰 base 啦，即係大本營嗰度又有去過啦。内地嘅黄山同埋峨眉山都系我自己嚟紧好想去嘅，讲真，因为即系有啲原因系另一半想去啦，有啲就我自己咧睇好多内地嘅纪录片咧，其实黄山咧就系好巴闭嘅一座山嚟，咁我自己又想试试去感受一下啦。不过呢个又系要开翻关咯，老老实实， 冇错冇错。我哋讲翻深圳呢一个， 系啊系，讲翻呢个唔同山先， 系啦，讲翻呢个唔同山先。我哋咧其实咧点样去系好紧要嘅，即系。將來通翻關，或者你而家身處喺深圳嘅朋友覺得，有啲活動嘅話，又可以考慮一下嘅。因為其實咧，我哋好似由口岸開始講啦，其實原來可以坐地鐵去到附近，然之後再行上去嘅。但係所以個路程咧唔長嘅，大概個零鐘頭到就可以去到，所以唔係一個好複雜嘅山。咁沿途咧都會有一啲小販啦，其實都會可以買到一啲 有嘢食下， 有啲嘢賣下咁樣啦。咁、但係最重要咧就係，其實佢個站咧係八號線嘅。 嗯， 咁如果蓮塘口岸開咗咧，其實可能只需要坐兩個地鐵站就到。 咁啊厲害喎！ 係啊，咁另外就係其實因為我哋有好多口岸咧，其實都已經連接咗呢個鐵路啦。咁、所以有福田口岸啦，跟住有呢個羅湖啦。咁、所以其實基本上咧，我哋只需要地鐵轉車過去咧，都可以好方便。去到啦， 系啊，咁啊，通翻关，大家又可以参与下啦呢一类型嘅户外活动。咁啊 ，take a break 先，转个头咧，再请嘉宾咧讲多少少我哋今日咧重中之重嘅内容啊。 湾区节目内容系啲乜嘢好咧？ 衣食住行、潮流文化、电影，讲埋买楼啱唔啱听先？ 得，但系咁多讲唔讲得晒啊？ 一个钟头就啱啱好啦。 湾区生活一小时， 主持阿欧。PC 施俊卿， 联络明天，请给我最艰辛挑战。明白成功不必要赢在起跑线，时光要把握好运中求变，凭着勇气靠自己冲过终点线。 艺 續咧，阿 PC， 我哋即係講早晨，今日要著翻件禮服四啊，要同阿副局長講早晨啊，繼續 早晨早晨早晨， 政制及內地事務局副局長啊胡建文先生同我哋分享啦，胡副局你好， 早晨啊早晨啊早晨 PC 咧好多問題啦，有一個 list 關於咧嗰個廠入邊嘅生活嗱，回憶翻上個禮拜咧，其實阿副局長咧都講話自己從政之路之前咧，其實從商嘅，咁啊做工廠咁樣啦，即係應該就打點工廠嘅一切咁樣。 我真係好想知多啲啊，因為其實咧，我諗我同阿 O 咧都有類似嘅經歷啦。我哋上集都聽到阿 O 本身以前屋企都係 爸爸做手錶嘅。 我以前都喺國內喺廠度做嘢。 哦， 係啊。即系我以前就跟鞋厂嘅， 系有得五岁喎，好过瘾嘅， 冇噶。 翻到去阿爸爸会话：，哎，点解会熄晒灯嘅？晏昼点零两点啊，唔系十二点半啊，好似个五岁时间系十二点半到一点，哇，熄晒灯，跟住好惊噶嘛，细个间厂又大咧，又冇灯，咁即系你知噶啦。点不知阿爸就话：，哎，瞓觉啫嘛，瞓觉梗系熄灯噶啦，咁样咯。 我翻去简直咧，将嗰件事改晒，即系个建设唔同晒， 即系冇得五岁。 唔系，我哋有五岁嘅车间有五岁嘅，但系通常行政务嘅。咁但系咧，我哋有一个休息室啦，休息室里面可能有唔同嘅康乐设施嘅，有一唱卡拉 OK 啦，有桌球室啦咁样。咁俾佢哋多呢一类型嘅身心上嘅娱乐。 你又好娱乐喎，你 系啊，好靓嘅，即系装修得特登改得好靓嘅一啲设备。但我自己觉得，因为其实我哋咁啱，哇，好难得，其实有咁多做厂嘅朋友，今日坐晒喺度可以讲下。因为其实好大分别噶，我自己觉得，尤其是经历过做厂咧，即系讲紧百几二百人嘅一个机构，点样去做管理啦，甚至点样去食饭嘅安排啦，我自己都觉得非常之有趣。系啊，我哋不如又请教一下副局长，喂，有啲乜嘢睇法啊，或者觉得喂，你以前嘅经历又系点样嘅咧？ 哇，其实就讲起做厂经历咧，我谂大家都即系经历过做厂咧。個人咧係會變得好仔細， 係 嚇咁咧就因為咧你冇一粒螺絲咧都出唔到貨嘅， 嚇 跟住就周圍撲咁樣。呢個係講緊生產，但係對於人咧，好似頭先阿 PC 話齋就更複雜啦。 嗯， 因為咧喺廣東省辦廠咧，但係嗰啲工人咧就唔係廣東人嚟噶嘛，全部都係外省嘅。係咁外省啊，嚟自嚇 五湖四海 啊，四川嘅、湖南嘅，但係大家嘅。即係講頭啲食飯嘅口味都唔同，個要求都唔同嘅。淨係講食飯咧，都已經搞咗幾年。咁啊，初嗰陣時即係自己就跑業務啦，就少翻。咁啊，最主要係有生意先啊嘛，開完先係嘛。咁啊，但係後屘咧發覺咧，廠咧都有啲管理上面嘅一啲嘅矛盾，咁都要翻去處理嘅。咁啊，嚟自唔同省份嘅人啲一啲嘅矛盾啦，即係佢叫老鄉嚇，啲老鄉唔同老鄉又有啲矛盾啦，食嘢唔啱有啲矛盾啦，跟住就一啲唔同嘅層級嘅人咧。咁佢覺得佢自己嗰個嘅膳食唔同，咁所以咧變咗就話成日都話啲嘢唔啱食，因為喺廠咧就我提供埋膳食同住宿噶嘛，咁咧就尤其是喺即係廿多年前啦嚇，咁啊係重要嘅呢樣嘢，咁個膳食咧都重要嘅，咁咧就但係佢成日都投訴話啲嘢唔好食咧，咁我點處理咧咁樣？你順得哥成身數二，但到最後尾咧， 淨係去到呢度，我已經覺得頭都大埋啦，已經去到個情景處理。如果聽緊收音機嘅聽眾啊，真係想喺內地創業啊，有間廠咁樣，或者科企啦，依家多啲就科企啊，係咪要有咁多嘢要 compromise 㗎？咁點搞啊，副局長？ 淨係落到去，淨係落到去，已經有好多人咧，就即係話俾你聽。嗰、那個廚房啊，你俾咁多錢佢，其實佢唔係買翻咁多食材俾我哋㗎，啊又喺呢度買， 真係聽唔少啊！ 係啊，跟住又話嗰度又去收錢，跟住嗰度又話啲嘢就腐爛嘅整埋炒埋出嚟又俾我哋食啊咁樣，呃咗你錢又我哋又食得唔好，成日都咁樣嘅，跟住唔同地方有唔同要求，但到最後尾咧，咁啊我直情自己坐埋落去，唔分等級，總之大家都食咁多，大家都係有呢啲選擇， 係 份量一定好足㗎啦，咁啊。即係你唔好你講，我日日都同你一齊食，跟住咧所有嘅問題都解決曬啦。咁啊，就加翻幾種唔同嘅辣椒醬，因為啲外省人就全部都中意食。原來辣係可以解決好多問題。 係啊， 原來係咁樣。 你一辣就就覺得就幾好食㗎咁啊！ 我以前公司個名菜辣椒炒辣椒嘛，係 咩真 係？係啊，冇錯。 哦，咁你都要訓練下食辣喎，咁樣阿副局長 少少啦，嗰陣時訓練飲酒多啲， 訓練飲酒。因為冇辦法，嗰陣時兩杯倒肚同埋酒嘅文化又比較濃厚啲，不過唔緊要，依家唔同㗎啦，依家茶文化。 茶文化 飲茶，係咪先？依家唔同咗噶啦，所以即係聽緊收音機啊，你即係啲年輕人想問，我想問練定啲酒量，唔使。 唔使、 嗯，最紧要识得饮茶，品茶名茶。嗯、 其实嗰个即系真系转变咗好多啊！即系内地其实真系越嚟越就做得好嘅、即系包括咗系唔同嘅，因为我哋每一日几乎都要即系对住唔同嘅政府嘅部门，内地政府部门系体现佢哋一路一路嗰个透明度越嚟越高，效率越嚟越好，服务越嚟越佳，佢亦都好关顾企业同埋啲员工啦， 系 即系甚至普通員工都好，普工都好咧，係有啲咩嘅訴求，即係盡量去做，點樣做好啲？佢、哋自己亦都係會去諗下點樣去做。只不過睇住呢廿幾年嘅變化係好大， 尤其是政策啦，即係社保啊等等嗰啲，都真係好好咁保障咗本身工作嘅一啲朋友。係啊，即係例如其實而家講緊你社保係真係保障咗你點樣去買車啦、買房啦，其實都要靠份社保去睇住。 係啦，同埋對於嗰個環境嘅保護啦，即係個都好着重。初初嗰陣時可能啱啱即係改革開放。希望最紧要发展先啦，咁样咁后来都知道咧，其实就唔可以咁样去伤害环境，咁、所以咧而家嗰个环保嗰个要求系非常之高，系啦，咁亦都系好嘅，即系大家见到佢系改变，有一个正面嘅改变， 即系好进步啦，应该喺呢啲叫做生态上啦，即系点样又可以维持到保育，但系又可以维持到经济发展，即系国家。以至全球都講啦，即係 ESG 啦，呢個即係點樣可持續地又可以做到生意，但係又會有一個環保嘅生產咁樣，呢個應該係呢一兩年全世界一個主調子啦。會 係啊，過往咧可能佢都有講，但係咧執行上咧。可能個地區有差異啊，咁當你嘅地區一有差異嘅時候咧，那個成本就唔同啦。你只係做多啲啲嘢，咁自己成本就高啲噶啦。咁當地區有差異嘅時候話咧，唔係好跟嗰啲。咁啊，梗係平啲啦，咁啊可以嗰陣時做，即係都以出口為主啊嘛。咁出口嘅話咧，咁樣話喺即係點解第啲地方可以做到咁平？哦，原來佢哋呢樣又唔跟，嗰樣又唔做，咁樣又得。咁但係廣東省咧，大灣區咧又成日都要跟得好足。咁香港人又係即係好依法例噶嘛。 係啊， 咁即係做得好好啊嘛呢方面。咁啊成日都話，哎呀，即係有個價格有個落差喺度，就競爭就弱咗。要出口嘅時候，但係去到今時今日，即係其實真係全國都係。都係要求都係咁高啊，咁所以變咗就冇呢個差異，大家都係知道咧呢一個成本係需要打落去，但係由於我哋嗰個嘅即係個體制咧，即係。呢、這個供應鏈做得非常之好啦，已經咁，所以變咗中國嘅出品咧，仍然喺世界上非常之有競爭力。咁，所以咧我覺得係呢個係一個國家嘅一個大進步嚟嘅。當然啦，呢、這、一個疫情咧係有係棘嘅，即係過呢兩年事實上咧係對於學習啊即係交流啊。都係有一個好大嘅影響，即係而家內地即係慢慢疫情都受控啦。咁但係咧，即係嗰個都仲未係完，即係免檢疫通關啊嘛。 係， 當然啦，我哋會好努力去做翻呢樣嘢嘅。咁其實喺舊年年底嘅時候咧，我哋亦都真係傾到差唔多8899。只不過就係即係 無奈 係啊。咁所以又停咗。咁咧，我哋呢、這個即係相信即係。環境許可、條件許可嘅話咧，我哋盡快會啟動翻呢一個嘅商討。如果能夠係即係免檢疫通關嘅話咧，我相信對兩地嘅交流、經濟、人民。咁等等咧，都係會好長足嘅發展嘅。 係啊，我真係好期待揸車翻國內嗰個港車北上嘅計劃。 係啊，呢個應該都喺度計劃之中啊。咁通翻關有好多嘢，亦都可以即係貿易嘅往來啦、商業嘅學習啦、交流啦、文化交流啊，每樣嘢都可以水到渠成㗎啦。我深信咁啊，即係政府都好著力㗎。咁總之，市民做一樣嘢，同心抗疫啊，頂埋佢，打埋佢啊，唔好再聽到幾多波幾多波啦我唔要聽到啦咁樣啊。 即係千祈唔好掉以輕心，我哋個免疫能力係強咗，比個幾個月之前強好多嘅，咁大家千祈唔好掉以輕心啦。 咁啊，今日咧非常多謝政制及內地事務局副局長咧胡建文先生咧上到嚟我哋節目嗰度啦，咁啊有機會再上嚟同我哋咧多啲嘅分享，多啲嘅一啲嘅勸勉啦，可以令到咧年輕人都可以掌握得更加多咧，即係香港以至國家發展嘅重心啊嚇，咁先可以尋找到啲機遇噶嘛。唔該曬胡副局， 多謝邀請，多謝曬。 每次与你见面有几小时，倾几年，尽量问近来动向。每次与你见面隔多少年都保持，每次见也未定期。每次见也像。似没别离。 招呼不周都记住切勿嫌弃，平日慰问你没有几句，一数就是陈年事我未忘记，多出一个结论大了几岁，或已领悟到唱聚数亦只可分期，即使某期居家隔离，难得正即新婚添丁派对并未撞期，若你在店内由我做伙计，愿我每次与你见面有几小时倾几年，尽量问近来动向，每次与你见面隔多少年都保持。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九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政府专家顾问、中大呼吸系统科讲座教授许树昌在一个电台节目话，相信本港新冠疫情单日确诊会维持在低三位数。他說新冠疫苗接種率越來越高，加上估計至少有一半人口曾經染疫，有自然免疫屏障，疫情大反彈機會不高，除非有新的變種病毒。許樹昌表示，港島區開始有個案沒有流行病學關聯，絕對有可能是 Omicron BA.2.12.1 走入社區，製造隱形傳播鏈。他指這種新的變異病毒株對疫苗的抗體折扣大，傳播性亦都比 BA.2 高 25%， 但是嚴重程度似乎沒有增加，疫苗的 T 細胞保護亦都不受相關刺突蛋白變異影響，仍可有效減重症和減死亡風險。需要接种三剂疫苗的疫苗通行证下个星期二起实施。许树昌说，打三针疫苗能够提升保护力，加上部分市民有长期病患，因此实施疫苗通行证措施是难免。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局长邱腾华早前到泰国曼谷出席亚太经合组织贸易部长会议，是那个组织两年来首次举行实体会议。邱腾华在本台节目星期六问责话，会议今年主题是讨论区内面对的后疫情挑战以及怎样促进经济。不同经济体都集中讨论怎样令到区内更开放，在亚太地区成立自贸区的长远目标再次被提上议程，亦都有讨论在全球供应链受冲击、经济下行的同时，怎样减少贸易壁垒，推动经济发展。邱腾华说，特区在会议上再次提出希望尽快加入 RCEP 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协定，形容落实 RCEP 是对全球和区域经济的强心针。这项多边协议涵盖15个国家，占全球1/3人口和国民生产总值，可成为支持区内贸易经济的主力。他引述部分成员国包括南韩和新西兰都对香港加入 RCEP 表示支持。旺角发生的谋杀案，警方拘捕多两人，至今有五人被捕，被捕的包括三男两女，年龄介乎20至37岁，当中三男一女涉嫌谋杀，另一名34岁女子涉嫌协助罪犯。初步调查显示，案中46岁男死者和一名女子曾经被多名男子以刀袭击，涉案男子事后离去。旺角砵兰街一个单位有人呼救，警员到场发现一名46岁男子昏迷倒卧地上，同埋一名59岁女子头部受伤。

端午嚟讲啊， 系咪一定要游水先？ 系啊，即系正所谓龙舟水，龙舟水啊嘛，要游噶。不过咧，我自己就今年未开泳季， 系 即系沙滩未开泳季，同埋屋企嗰栋楼都未开泳季， 系 系啦，管理费 都未开， 管理费又系咁俾。 我系临 我估今年唔开添。 我唔知道 的 我嗰、那個我個屋企個泳池裝修啊， 係咯，嗱你又裝修啦，有啲因為疫情啦，有啲又請唔到救生員啦，咁總之咧會員費唔係會員費嗰啲叫咩管理費啊，係咁收啊，泳池又冇得俾你享受，咁啊各個屋苑唔同嘅，咁啊自己揾翻啦。不過你話去沙灘咁樣遊下水都係好嘅啊。你有冇試過爬龍舟噶？ 我梗係有啦， 係點嘅咧？嗰次經歷同我哋分享一下， 哦幾好玩嘅喎，係咪啊？即係大家一起去做同一個節奏啦，即係點樣去聽一二啊，或者點樣聽鼓聲啊，係因為好緊要啊！如果唔係咧，你偏咗咧，其實首先架船會歪啊！ 你有冇試過做舵手？ 冇冇，好難嘅， 都係負責 舵手係最難嗰個工作嚟。 係啊，但係咧，我哋嗰陣時都試過有一隊藝人隊嘅龍舟啦，又係電台搞啲 event 啊活動，咁通常对 DJ 队啦，咁加几个 artist 啦，都系呢啲老模样嘅事情发生啦。跟住咧，有一位嘅学员啦，即系歌手朋友咧，就冇练习过嘅。咁遗传口度，我唔讲佢系边个啦。咁但系佢又要嚟，咁啊，我哋谂住啊，算啦，即系你唔识蛙，咁你喺前边啦，做舵手啦，点不知咧？就出事啦，跟住我咧直情系反转咗架龙舟，即系反咗反船啊，反船啊，直情 真系好紧要。我想讲舵手喺个龙舟里面真系最重要嗰个。 系啊，跟住就饮咗几啖城门河水咯。 哇， 嗰阵时仲系污糟版嘅城门河水。 咩味嘅咧？ 唔好味啦，嘅味就系唔好味啦。 我今年就其实应该咁讲，我 今年都要爬，今年都要爬咩？ 我就唔使落水爬嘅，但我依几年其实都去同一个地方啦。其实咁今年我知道佢哋都有活动嘅， 应 该亦都系全港唯一一个有龙即系已经批出嘅龙舟活动。 我又想去睇下，即系我又想感受下。多谢到，多谢大佬。其实唔使你车都得嘅，因为有水上的士都开咗啦。 系啦， 喺尖东码头嗰度搭咧。就可以搭到水上的士，我估阿 PC 系讲紧大澳啦， 冇错， 系啦，就喺尖东码头嗰度搭，咁啊130蚊到，咁啊，早上一班船，咁啊4:00就回船就去翻尖东码头咯。我有 study 过呢啲资料， 好好， 系系好好系咪啊？ 好好， 睇水上的士好定还是我好好？ 你好好，水上的士都好好。 系咁啊，感受下呢啲气氛啦，因为旧时咧，其实端午节嘅龙舟竞渡咧就有好多嘅， 系 旧时亦都有呢个国际龙舟邀请赛啦，咁喺赤柱嗰度进行啦，我冇记错。咁啊，总之赤柱又有得玩，城门河有得玩，咁啊大澳又有得玩， 屯门都有。 我印象之中有个离岛都有玩嘅，系咪南丫岛？类似都有咯，长洲定南丫岛都有佢哋属于佢哋，即系可能 minimal 啲嘅，就唔系咁头先我哋讲到国际龙舟邀请赛，即系直情有啲外国人喺度爬龙舟，咁即系可能个规模就冇咁大咁样。不过值得传承落去咯，我觉得。 不过除咗龙舟要传承之外咧，我自己觉得咧，尤其是喺湾区咧，总都真系要好好咁传承。 系咪啊？系咪啊？总有你鼓励啊嘛，系咪先？咁讲总我就呢几年减磅啊，少食为妙。不过都会系咁以食一只嘅。我依家人大咗，中意食咸粽。旧时细个好中意食嗰啲红豆粽啊，甜粽，因为可以仲要劲落砂糖咧。靓仔有 quota 嘛，系咪先？ 因为我屋企咧上海嗰边啦，我爸爸好中意食碱水粽。 哦， 系啊，佢每年都一定要买啲碱水粽俾佢。 碱水粽系有馅定冇馅，我都唔记得咯。 佢有啲有馅，有啲冇馅嘅。咁佢系中意食莲蓉啦，喺里面系莲蓉馅咁样。 所以已经够甜啦，系咪？ 系啦。咁我自己咧就唔中意食碱水粽，因为我觉得碱水粽嗰阵碱水味咧， 系 我自己唔中意，或者佢太黏口。但我真系好中意食咸肉粽。 系啊，我都系啊。哇！嗰種肥豬肉啊，同埋、即係有陣時有啲粽咧，唔知點解啊，其實就唔關事啊，會加埋啲臘味落去，好似煲仔飯咁樣。 其實我覺得個鹹蛋係最出色噶。 係噶，係噶，呢個都係值得去睇下啦。不過好似文書都有啲非物質文化遺產啊，即係叫做羅兜粽或者盧兜粽啦，即係説法都有兩個嘅咁樣。咁但係即係大家約定俗成都係講緊同一樣嘅嘢嘅。 係冇錯。 咁佢入邊嘅內容或者個內涵係啲咩咧？個餡係咩咧？ 喂，首先呢一個係一个中山市嘅非物质文化遗产啦，咁亦都系我哋湾区嘅一个城市啦。咁另外就系、是、都最重要嗰样嘢就系、是。 佢有勞兜葉喺裏面嘅，係啦，因為佢既名而勞兜嘛， 係係係， 係啊，冇錯。咁裡面咧就基本上都係用一啲鹹蛋啦，我啱講最出色嘅鹹蛋而組成嘅。 係咁啊，大家又可以品嚐下啦，或者藉住一個機會咧，咁啊端午節同屋企人一齊咧啊食下粽，咁啊叫做爬龍舟或者遊下龍舟水都係一件好事嚟嘅。咁啊即係碰巧疫情又即係放緩啲啦，咁大家去到沙灘都唔使話哇戴住個口罩，即係到時咧。唔止泳衣泳褲人，做個口罩人，咁啊依家唔會噶啦，係咪先？咁所以就希望大家可以享受一下假期啦，啊開開心心咁樣享受一下。咁啊聽只歌翻嚟，轉個頭咧繼續灣區生活一小時，講下啲回歸25周年啊一啲咧免費嘅活動，咁啊市民亦都可以參與嘅。轉個頭再同 PC 再傾偈啦。 选中我都不知处一闯，信可以找到珍贵不多。那时还有点狂，地阔天高到勇往，信即使有魔怪，凭实力可打到数不堂。哦，继续继续信，旁人问这可算蠢？哦，继续继续信，仍然是不改我念人。将几千个心中之中，而有时也许失算，能力其异国总算自愿。哦，继续继续信，旁人问这可算准？哦，继续继续信，仍然是不改我念人。已帮我找到一切证据，我抬头去生存，迎着急风不撤退，这种相信很好，完全是够嘅勇敢无惧。 湾区节目内容系啲乜嘢好呢？ 衣食住行潮流文化电影，讲埋买楼啱唔啱听先？ 得，但系咁多讲唔讲得晒啊？ 一个钟头就啱啱好啦。 湾区生活一小时， 主持阿欧、PC 施俊卿。 联络明天，请给我最艰辛挑战，明白成功不必要赢在起跑线。自己冲过终点线。 好，听完歌湾区生活一小时，PC 今日讲下这个为庆祝香港特别行政区成立25周年及这个沙田大会堂和屯门大会堂启用35周年的庆典。康文署在5月至12月期间哇横跨几个月，就在这个屯门大会堂、沙田大会堂等等举行这个25、35演艺嘉年华。很多活动都是不用钱的样，所以呢大家上回康文署的网站就会了解更多。为什么要拿这件事出来讲呢？咁先問下 PC， 我都知道你有啲舞台嘅演出啦，即係有機會嚟緊即將發生啊！咁我估就唔係太關呢一件事事，不過都想問翻你，喂，原來沙田大會堂同埋屯門大會堂咧已經啟用咗35個年頭啦， 好快啊！我記得我應該眨下眼之前係30年嘅，啲咁快35年嘅時間覺得咁 快 嘅， 40年啦，係咪？ 係啦， 我有冇一啲情意結或者一啲得意嘢可以同我哋分享㗎？ 絕對有，絕對有。 係，譬如咧， 係啊，因為其實沙田同埋屯門咧，佢嗰、那個建築結構咧，其實係一樣嘅。 哦， 係啦。咁我自己覺得兩個場最好嘅地方就係佢嗰個有個好大嘅side stage 啦，即係側舞台會好大啦。咁佢裡面都有個後舞台啦。咁其實佢兩個咧我自己覺得佢個建築咧其實係都係本身咧係木板地嚟嘅。 哦， 即係佢同一啲可能文化中心啊嗰啲已經係黑色嘅地板咧係唔同嘅。所以如果我哋可能 咁換景嘅時候，咪會有啲咦咦聲咯咁樣。 咁又冇嘅，好實淨嘅。咁但係就會我哋要考慮可能一啲舞台嘅佈置上啊，或者設計上咧。如果我哋假設唔想見到呢個木色嘅地板嘅時候咧，我哋就可能要鋪台膠啊、鋪台板啊，去遮蓋咗呢啲顏色咁樣咯。 咁呢個就係一個舞台。一个制作者的心声、 啊、 我就是纯观众来的，观众就觉得、沙田又好啦，即以至香港又好啦，屯门又好啦，下面那个、cafe 呢都是值得去坐下的，因为都挺宁静的，即他们这个就挺有、外国色彩的，很老实说、因为旧时就没有那么多美式连锁咖啡店就成行成市啦、你说喂约人喝杯咖啡，要是就去酒店里面 系 嘅咖啡店啦，一系就喺即系旧时读书年代就通常啲大会堂隔篱都有啲自修室噶嘛， 系， 咁你系有即系 咁啱，其实呢两个咧隔篱都系图书馆嚟噶嘛， 系啊， 即系佢哋两个真系同一类型嘅建筑嚟噶嘛， 系啊，咁啊可以俾大家即系怀缅下啦，或者入翻去剧场啦，咁都啱嘅，即系头先都讲啦，疫情放缓咧，大家又可以享受翻戏剧啦，或者唔同嘅表演嘅艺术啦。嗱，我讲多少少啊，今次咧25、35呢个演艺嘉年华咧，咁啊有六个项目咧就去演出嘅，有啲就无伴奏嘅合唱一啲嘅作品咧，有啲就唱 jazz 啦，有啲就一啲舞蹈嘅演出啦，咁样啊嘛，亦都有啲儿童文学嘅剧场嘅，咁都系免费嘅。咁大家上翻去康文署网站咧，或者各区嘅大会堂咧，你就会了解更加多嘅一啲资讯啦。 系啊，不过除咗呢一啲回归活动之外咧，其实今年真系太多活动啦， 系咪啊？ 我简直系报复式嘅活动嚟噶。 讲嚟听下先，数一数个白榄嚟听下先。 我谂我净系手头上嘅资料啊，最少都有十零二十个 啊。我以为十零二十张 A4 纸。填滿曬咁樣， 咁我手上嘅資料未係去到最滿啦，咁已經講緊我依十零個活動咧，全部都係免費入場嘅， 咁勁， 係啊！我而家講緊係由六月尾咧去到十一月嘅演出，咁活動咧基本上都係喺伊麗莎白體育館啊、中央圖書館啊。跟住仲有香港文化中心等等嘅地方度舉行， 有咩活動啊？可唔可以簡介抽幾個出嚟講下？一個禮拜又講啲，下個禮拜又講啲啊嘛。係， 我哋講下最近先啦。我哋最近咧有一個繼往開來嘅美術家嘅慶祝香港回歸25周年嘅作品展，係啦。咁主要咧都係一啲視覺藝術嘅展覽啦，係啊。跟住另外咧，其實嚟緊咧都仲會有一個慶祝回歸。 祖國25周年嘅攝影展嘅，咁、我自己覺得呢啲活動都好值得去睇嘅。其實 係呢啲文體類嘅嘢咧，都要越嚟越多啦。 我所見到咧，因為我都有輕輕偷一偷睇過啲作品啊， 係咪啊？ 係啊，好精彩嘅。 我呢啲你又偷睇到啫， 係 故宮嗰啲你睇唔到。 故宮我真係睇唔到。 故宮但係調翻轉頭，遲啲都會悉數咁樣叫做開放俾公眾去睇啦。咁常言道都話盡量可以唔使錢就唔使錢啦。咁、但係故宮博物館嘅方面啲人員就話唔使錢又唔得，平啲啦，因為原來保育啦，同埋運送啦，以至叫做保安系統咧、其實都要用啲錢嘅。 係係係， 咁都係啊！你諗下，擺得喺故宮，好多都係國寶咁樣，你又想睇真嘢，但又唔想俾錢咁樣，咁嗰個花費都會頗為龐大啦。咁、所以佢話會收一個貼地價定親民價，我見報紙係咁樣寫嘅。咁何為貼地，何為親民咧？大家嘅定義都唔同噶嘛。 不過我自己咁睇啊，收錢我成日都覺得。我哋上次都有讨论过啦，收钱其实都唔系最重要嘅，最重要系有啲惠民嘅措施，即系例如咧，我见其实国内咧每年、每年嘅10月1号咧，同埋农历新年咧，都系全面噶嘛啲嘢，即系啲桥费又唔使钱啊，路费又唔使钱啊，入场费又唔使钱。咁其实我哋会唔会考虑到7月1号啊、10月1号啊、农历新年啊，我哋有好多公共设施都可以免费咧？ 文说啊，我要认真揾翻啦。好似7月1号就康文署辖下嘅一啲运动场地，好似系免费嘅， 冇错， 好似系免费嘅。咁但系当然啦，我自己正常日常，我想打场篮球都唔系咁容易揾到个篮球场出嚟咧，我就冇奢望到咧7月1号自己系可以成功入到樽嘅咁样啊，或者成功打到乒乓波嘅。咁不过唔紧要咁啊，我同阿 PC 受惠唔到咁啊，其他香港市民受惠到咪得咯？ 冇錯。 咁呢啲惠民嘅希望就越嚟越多啦。咁啊，今日節目時間差唔多啦，咁多謝曬好拍檔 PC， 多謝曬， 拜 拜。 停留在這分秒間，遺忘實際的界限，無疑讓愛不會給推翻。初分的手该早已放开，如今日再悔改，遗憾亦不可变改。你的好友充斥我脑海，偏偏当失去，才念旧不懂节哀。潜入破空间里面，还原甜蜜视线，而除残破缺点，我愿能以后捉紧你的手，到末人世外一起拥抱永久。从前讲好的给不到的过错，对不起，不敢讲，最终可开口。同游在这分秒间，从无最新的界限，无疑让爱不会给真假。共你约定新世界抱紧，如这生命气氛。画像片片碎真，共你度每一秒至永生，编辑多一吻，让美梦数位里重温重奏，全部珍惜的片段，人如何近或远，仍留存这爱恋。可开口。 在这分秒间，遗忘实际的界限，无疑让爱不会给退返。